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单曲让 Twins 拿了很多的奖。这里顺便推荐一部电影，1980年一部苏联的电影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部电影是获得了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奖。这部电影证明了一句话，每个时代都大不一样，而每代人的青春和爱情却大致相同。 一点火光欣然轻吹，全然不知多没多机会，些许温暖就会让我醉，荒芜之间被危险包围，真的相信靠近你与你相会，将是一种极为灿烂的体会，也许注定是指爱情的飞蛾守 出伤痕已让我心碎，眼望着你却不懂忏悔，终于知道爱上你是场误会，还是不顾一切把你是注定是只爱情的飞蛾，守着你的诱惑翩翩飞舞，从未见过爱情的美，飞奔向你，让我尝尝爱你的滋味。 这位优秀的老歌手演唱过接近700首影视作品，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冠军被韩磊拿下了。有很多人都议论说，韩磊登顶显得没有爆点，缺少话题。下面出场的同样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少女天团组合 SHE， 我想在中国应该没有90后没听过他们的歌吧。送上一首《候鸟》。 出海口已经不远，留着空瓶许愿，海与天连成一线，在沙洲对你埋怨。芦苇花白茫一片，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南方的冬天，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的那一张脸，握紧说的永远，随着涨潮不见，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

这首歌名字叫做《冰点》，来自陈慧娴。说到陈慧娴，不得不提到乐坛天王张学友。陈慧娴和张学友在同一时间进入到乐坛，而且共同效力于宝丽金唱片公司。两人当时都合唱过很多歌，大家都可能很熟悉了。在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要胜过张学友，而在张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陈慧娴曾经帮助他合唱了一首《一对寂寞的心》，帮助他来渡过难关。后来陈慧娴告别歌坛，在95年重新复出的时候，张学友又为帮助陈慧娴重新打开市场，与他合唱了很多歌。陈慧娴被认为是张学友在香港歌坛的红颜知己。 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山中有一片晨雾，那是你昨夜的柔情。我要登上龙上山顶，去寻觅雾中的声音。 来自布仁巴雅尔，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布仁巴雅尔，原本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也细腻地表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之情。听他的歌，好像你就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博大。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就说，布仁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我想如果你听过这样的音乐，你也就走进了内蒙古大草原。再来听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多少个秋，多少个

学习努力 ABC 我的课本是他们的专辑父母的鼓励让我对他们更专一没有叫我做医生太空人只有说我的音乐太动人带动人一起跟着节奏在不同的节奏大家一起接受这种享受我最讲究也许我有一些音乐慧根也许我想用音乐为生或者说不想有悔恨一辈子做音乐人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容让我度过那个年代 谢谢公司让我做我的歌谢谢 DJ 播我的歌和我的歌迷听我的歌爱我的歌就算你不太会唱我的歌唱我的歌的各位歌手要我的歌各个乐手监制有见识坚持就算有人说不现实坚持突破自己的限制 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 关心 给我最好的环境这些年来都好开心 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环境这些年来多好的关心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我们再来听歌方大同的专辑《危险世界》第二波主打《小方》是一首充满了自传性的歌曲其实方大同一直都想写一首歌曲来感谢所有的歌迷以及在生命当中一路上帮助过他的人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一首适合的歌曲就在一年多前他在宣传行程当中无意在电台听到了中国民谣流行教父李春波的这首《小方》就开启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小方有嘻哈节奏的搭配令人惊喜的副歌在叙事的歌词当中让我们快速的穿越时空体验小方的奇幻旅程再来听到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那劝你再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天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劝你再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不常带把伞 别人找麻烦，听起来是一句很平常很简单而且质朴明了的话，其实很深刻。我们都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帮助和被帮助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不过如果总是想求着别人帮忙，也会给他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在家里啊，别弄得动静太大，让左邻右舍不安。在社会上呢，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影响别人的安全行驶。与人相处，不要总是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让别人觉得各种不舒服。给予人帮助人其实也是快乐的，总是给别人找事儿添堵，别人不快乐，自己也不会太舒坦。再来听到陈百强《粉红色的一生》。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天上月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虽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你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相分，为何知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起添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麦克风都让我征服， 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领悟， 香港乐坛的黄金一代可能都已经过去了，那些叫做天王天后歌神教父的传奇巨星都已经上了封神榜，靠翻唱他们音乐出身的陈奕迅坐实了 K 歌之王的称号，当他走到了不逊色于前辈的高度，这个山寨的荣耀反而是彰显了一种平民王者的低调，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简单不难唱，好像自己喊喊也能够成，可是呢，如果真的唱起来才惊叹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陈奕迅唱每一首歌都会把自己解脱出来，他的声音很温暖但是永远不着痕迹。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凤飞飞的知己，希望不穿高跟鞋能够成为你的音乐知己吧，我是黄欢。 夜幕慢慢升起，思绪再度涌起，昨日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保存美好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没有分离，多么熟悉声音在我耳边唤起，昨日的朋友浮现在我眼里，带着所有记忆我们再度相聚，熟悉的面孔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幻想也曾默默记取，成长的历程你和我一起，成长的历程你和我一起， yeah。